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超。那非常高兴呢，能在这个专栏中与你一起学习音视频相关的知识。在人类文明的几千年历史中啊，从远古时期，人们就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听到和看到千里之外的声音和景象。当时的人们认为呢，只有神仙、千里眼和顺风耳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实，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啊，真正推动人类大跨度进步的时期，只是最近的这几百年。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1876年，贝尔电话的发明，使人类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呢，最终梦想成真了。从那之后呢，音视频技术不断发展。那从一方面来讲，视频压缩技术从 H.264 到 H.264， 再到现在的 H.265， 以及未来不久将出现的这个 AV1， 这个视频的压缩率是越来越高了。那同样的，音频压缩技术呢，也从电话使用的 G.711、G.722 等这种窄带音频压缩技术呢，逐渐发展到现代的 AC Opus 等宽带音频压缩技术。这是从这个压缩率来看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中国 3G 网络的正式商用，移动网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G、4G 再到现在马上落地的 5G， 那移动带宽的这个质量是越来越高了。那这就为音视频数据的传输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说呢，这个视频压缩技术和网络带宽两个技术的解决，那这是真正推动音视频技术发展的这个主要的动力。那对我而言呢，非常有幸啊，于2010年年初，我加入到当时所在公司，这个开始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音视频引擎系统。从那之后呢，我就一直从事音视频研发的相关工作，到现在将近已经有10年的从业经验了。那我们当时所开发的这套直播系统，既可以支持上万人同时在线，又可以支持多人实时音视频互动。那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与各种设备进行互联，比如说固话，那硬件 MCU、 电视盒子，包括浏览器，对吧？这些都可以互联互通。所以说这个系统呢，在当时来说还是功能非常强大的。那么对于这套系统，它可以应用于多种场景，比如说你可以放在音视频会议里，也可以用在在线教育里，比如在线教育中的大班课、小班课、一对一，对吧？还可以用在即时通讯里。那我们现在的即时通讯大多是以文字聊天为主，那现在逐渐发展到音频、视频都可以用了。对于未来来说，一定是更多的是音频和视频的这个交流，因为我们以前这个网络带宽也不够，压缩率也不够，所以呢没办法，我们只能用文字。那随着这些技术解决了，那人的这种自身的需求，我要看到，我要听到，对吧？这些人的自身的这个需求就迸发出来了。那在开发这套直播系统期间呢，我做过很多事情了啊，既做过这种大负载高并发的音视频流媒体服务器的设计与开发，同时呢也参与了音视频引擎的设计与开发。那经过这么多年呢，可以说我对音视频技术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音视频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像我们上面所介绍的 H.264、H.265、VP8、VP9 以及后面的 AV1 这种音视频编程码器，那解决了音视频的压缩率问题， 5G 的商用解决了带宽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呢，使得各行各业都开始使用音视频技术去改善用户的体验。那我们可以在音视频会议里改善用户体验，那么在教育上，对吧？在远程医疗，在娱乐游戏，都可以改变我们传统的这种用户体验。那尤其是2011年 Google 推出 Web2TC 技术之后呢，就大大降低了音视频技术的门槛，更加推动了整个音视频技术向前发展。那有了 Web2TC， 你就不必自己去实现这种回音消除算法了。那有了 Web2TC，你也不用再去了解这种各种音视频编解码器如何使用了，它们之间千差万别，对吧？以前我都要去了解，那现在我只要用 Web2TC 的 API 接口就可以了。那有了 Web2TC， 你更不必去考虑跨平台的问题了，它将这个安卓、iOS、Windows 等等这些平台全给你做好了，你只要用就可以了。因此呢，就是说可以说 Web2TC 的出现大大加速了音视频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而且 Web2TC 有一个特别有诱惑力的愿景，就可以在浏览器上快速的开发出各种音视频应用。其实这一愿景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那通过这个专栏的学习， 你就可以轻松的实现浏览器之间的音视频通话。这听上去是不是很酷？比如说你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在上海，那直接可以进行通话，而且是通过浏览器进行通话。大家去想一想，我们还可以预见到啊，在未来的音视频，它将作为一种基础的应用，应用到更广泛的场景中。那它可以与 AR、VR 结合，让你在远程这个体验虚拟现实相结合，那会出现怎样美妙的效果，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虚拟的服装体验，在淘宝上我们输入自己的这个 3D， 对吧 ?3D 的这个数据，不是，就是输入我们的数据，形成一个 3D 图像，然后将真实的衣服然后套在我们的这个图像上，那看一看到底合适不合适。那这就免去了我们去购买衣服再退再购买再退这种非常尴尬的这种场景。那它还可以与人工智能结合，用于提高服务质量，比如用在教学上帮助老师提高这个教学质量。它还可以与物联网进行结合，用在这种自动驾驶、家庭办公等等这些领域都是可以做到的。那整体来看呢，随着音视频技术的这个完善， 5G 的落地以及各种音视频应用的出现，那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啊，音视频必然会像当年的移动互联网一样出现这种井喷的人才需求。当然了，这个音视频技术本身纷繁复杂，就需要很深的这个专业和技术背景。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进行音视频互动的时候，经常听到自己有回声，对吧？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再举个例子，用户进入教室后去看老师的这个视频，那经常看到老师的视频卡顿了、花屏了，或者声音不连续了，那这又是什么造成的？那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呢？对吧？如果你没有很深的背景知识，对音视频编辑码器的原理不清楚，对它整个处理流程不了解，那你根本上没法解决这些问题嘛。那另外呢，如果你想开发一款音视频的产品，不简简单单的需要这些音视频的知识了，那还需要很多层次的技术栈，比如说移动开发、PC 端的开发、各种协议规范，那么尤其是网络协议，像 TCP、UDP 大家比较熟悉了，那 RTP、RTCP、SRTCP、DTLS， 那这些大家可能就不熟悉了，对吧？那再包括 Socket 的开发，那这些知识呢，你还要掌握，对，所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音视频开发人员，那你就需要对各个领域的知识都有一些掌握才行。那有同学就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学习音视频技术呢？对，面对我们上面的这些困难，那很多同学有可能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对吧？那这么难学，干脆就不学了。其实你完全不必担心。那音视频技术门槛虽然很高啊，但我所开设的这个专栏呢，就是从零开始讲解这音视频相关的知识。那么咱们一步一步循序渐进。那首先呢，让你学会如何在浏览器下调用它相关的 API。咱们先来实现一套这个，通过 WebRTC 实现一套呢一对一的这个实时通话，这样就让你有了一个感受，对吧？亲身体验，就是做音视频应该是怎么样做的。那么当你做完了之后呢，也特别有成就感，这样你就有了一个基础，有了自信。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再深入的学习其他的相关的音视频知识，逐渐深入到原理层、协议层。那么因此呢，在本专栏中，我将通过三个主题向大家讲解。在整个讲解过程中呢，就是采取循序渐进、各个击破的办法来介绍各个知识点。那么最终呢，不仅让你学到这个音视频的核心知识，而且呢，真正能够依靠这些知识呢，做出你想要的这个音视频产品。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题，就是 WebRTC 一对一通话。那通过这个主题的学习呢，你就可以知道了如何用浏览器之间进行一对一通话。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在上海，那么我们通过浏览器进入到同一个房间之后，那么他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一对一的通话了，可以看到对方的视频，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而且是实时的声音。那么在这个主题里呢，我精编了22篇文章，这22篇文章是环环相扣，每一篇文章去介绍一个主题，每个主题都是实现这个 WebRTC 一对一通话中的一部分。那么将这22篇学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将它们串起来，那一个即学即用的一对一的实时通话的例子就在你面前了。 OK， 那么第二个主题是 WebRTC 如何实现多人的这个实时通话。那本身 WebRTC 它的规范里不包括服务器部分，那么在这一部分知识中呢，我们是有了前面的知识，对吧？了解了 WebRTC 怎么去实现一对一，那么我们趁热打铁，然后继续延伸向你介绍服务器端怎么去做，然后如何与 WebRTC 的客户端进行结合， 最终实现一个多人的音视频互动。那在这个主题里呢，我会介绍多种这个架构，比如说 SFU、MCU、Mesh 这三种主流的架构。那么经过这个学习呢，你就知道这三种架构中哪一种更适合这个多人的音视频互动。那么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了解到 SFU 是如何实现的，那它也是现在最流行的这种多人的实时互动的架构。那学习的完本主题的这个相关知识之后呢，那你就可以自己亲手实现一个多人的音视频通话。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就是你的一对一会了，然后多人之间的也学会了。 OK， 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呢，就支持上万人同时在线的直播系统。那对于这一类直播系统呢，主要采用的是 CDN 的技术，这种技术呢是一种比较老的技术了。那底层用的协议呢是 RTMP 协议和 HLS 协议。那在这个主题中呢，我将重点介绍这个 CDN 的原理，就是它是怎么玩的，怎么运转的。然后呢，我们再介绍 RTMP、HLS 这些具体的协议格式是什么样子的。那再后来就要介绍如何使用各种播放器从这个 CDN 去拉取流，以及如何去推流。学完这些知识之后呢，你就清楚的知道上万人同时在线直播的一个基本原理，以及如何自己去实现这样一套系统。当然了，这套系统还是比较原型的，如果我们去商业去用的话，原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还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对吧？在文章中我将附上这个专栏的目录，你可以快速浏览整个这个专栏的知识体系结构。那说到这里呢，可能还有很多同学会质疑说，做音视频给人感觉就是很小众啊，那发展的前景会好吗？那我觉得呢，这里有必要给大家强调和说明一下，就是这种观点呢其实是过去的时代了，已经是过去时了。那随着这几年的技术发展，今天的音视频已经是非常成熟，而且网速也是越来越快。那因此呢，这个音视频技术在以后啊会被应用到更广泛的这个场景中，应用于各行各业。那举个例子，就是平时我们所见到的这种抖音，对吧，微信短视频、娱乐直播、教育直播、音视频会议，这些都是用到这个音视频技术。那它呢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了。那就连现在比较热的这个 AI 技术与这个音视频技术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这个关系的。像这个智能音箱、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表情识别，哪一样能离开音视频技术呢？那另外呢，让人非常欣喜的是，随着 Google 对 WebRTC 的这个推动啊，在浏览器下实现音视频应用那变得极为简单了，这就大大降低了非这个音视频专业人员的这个学习和开发成本。而且呢 WebRTC 所开发的这种应用场景啊是越来越广阔，所以可以这么说，这么有前景的技术，非专业人员也是可以快速上手和快速学习的。那通过掌握这个音视频的核心技术，在未来呢一定可以让你在职场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和满满的成就感。 5G 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了，它一定会为音视频插上飞翔的翅膀，让我们一起起飞吧。